换一夜沉醉的痴狂，让同一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，风飘散着我的发香，像毛衣一样卷在窗台上。 你对我就

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。 试着去接受没人陪的 回到今天这样温暖的地点。耶耶，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